青纱外，月盈盈，青纱内，冷清清，琴声扬破寂静，声声打动了我的心，想起了他，勾起了情，深深留着他的唇印，到如今人儿呀，天涯何处找寻，忘了吧，笔儿一酸，泪珠儿湿透衣衫。